就让所有再回到从前。如果爱你的心没有改变，就让一切成为永远。两端爱是否依然，我的所有孤单一点点的扩散，分开所有心酸，没理由心乱，我的所有遗憾却又看似美满。 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。